欢迎大家来到第二部分的无极其行地带。今集我们的主题是正念 Easy Go， 继续有我 Amika 和我们的嘉宾 Ashana 和 Percy 呢去分享这个正念那方面的经验啦，还有有什么是小 tips 给大家的。那不如我讲先啦，因为其实所有嘢都由我哋自身出发㗎，咁唔係由外在环境影响㗎。咁所以我哋点样去令到自己会定啲呢，个人定啲呢，或者冇咁忙乱呢，或者清醒啲呢。咁其实呢，我听过呢夏威夷呢有一句土著嘅四字真言呢，其实可以帮到我哋呢去联系返我哋自己嘅内在智慧啦，同埋去释放一啲忙乱啊，纷扰嘅情绪啊。阿 Shana， 你咪可以同我讲下。 是啊，呢四句真言咧，其实我都仲真系喺度学习紧、感受紧，但系我都真系好有体会嘅。我因为就特别系我同我自己去讲呢四句真言，因为好多嘅经验里面，我哋好多时话俾自己听，我做得唔好啦，我令到人哋失望啦，总之就系好多嘅自责。咁但系嗰一部分嘅你就系正正需要你嘅关爱。咁啊，嗰四句真言如果译翻做中文就系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感谢你。即系你可以用你一部分比较大我嗰部分嘅你去同你自己嗰一部分去听佢讲，去或者你自己觉得做得不足嗰部分同你自己讲翻对唔住，我做得唔好。咁但系请你原谅我啦。咁然后，但你同你之间，即系我同我之间，我可以同即系俾翻啊，我爱你同埋感谢你，我有一个咁嘅机会俾我去学习。去改变，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好好有改变力量嘅一个四字真言嚟。只要你真系可以静心落嚟，俾自己一啲时间空间，真系同自己你讲出声又好，唔讲出声又好，用心去同自己受伤害嗰一部分或者觉得不足嗰部分去俾翻接受佢，原谅咗佢，同埋去爱护佢，去感谢佢，其实一个系好大嘅自我疗愈。我就有本书叫 Zero Limit， 中文系叫零极限，就系、是、主要系讲呢一样嘢。我自己就未睇过嘅，但系睇过嘅朋友咧，全部都系话好值得睇嘅，有即系大家都有兴趣可以睇下。 系啊，我等我讲多次先，我呢冇老人家冇乜记性嘅，就系、是、同我哋同我有一部分嘅我觉得做得唔好嘅自责紧嘅自己咧嘅一部分啦。当我系阿 Mika 有 100% 嘅自责紧嘅部分，可能系5%，我就呢100% 嘅 Amika 就同自责紧嗰5% 讲，就话对唔住，请你原谅我，爱你，感谢你，系咪就系咁样讲？ 系啊，或者调翻转都得。其实因为系互动噶嘛，你同你之间，因为我哋都系人嘅习惯性就系话即系 focus 喺啲冇咁好嘅嘢，即系可能明明都做到有95%咁好噶啦，有个5% 觉得做得唔好咧，咁都会觉得哎呀。真系好似好失，真系就真系 争啲啊，争 啲 啊， 丁啲瑕疵都接受唔到啦，容许唔到瑕疵咯，咁样啦。我头先你咁讲咧，我都 feel 到我个心咧开咗啊， 系嘛？ 系啊，我 feel 到个心系开咗啊，即系有一个爱嘅能量咧，即系佢头先阿 Shana 姐好简单咁样早即系讲咗一两次啫，我都 feel 到佢嗰、那个我自己个心咧系开咗少少，即系其实可以话简单啲四个字咧，只要你真心去同自己讲咧，系从心出发咧，其实系一定可以做到一个疗愈嘅，就算自己嘅疗愈，即系我哋时常发现咧疗愈可能。成日都寻找外在嘅人去帮我哋自己做疗愈啦，但系其实咧，我哋同自己咧可以做好多嘢，因为我哋系无极限嘅无限 啊，绝对啦，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我哋每个人先系自己真正嘅疗愈师啦。 系啊，咁所以以下我都会讲翻有少少正念嘅技巧嘅，咁即系欢迎两个嘉宾咧可以随时插入啦。呢个系我自己嘅观点嚟嘅。咁首先为咗咧，究竟呢啲肯定语啦，譬如话我好靓，我好叻，我好正呢啲咁嘅 肯定语，究竟我哋可以会系几时做咧？其实最有效咧，其实我睇咗一啲研究发现咧，就算系一啲催眠治疗师都系嘅。你催眠其实你系要瞓喺度啦，慢慢进入呢、這个睡眠嘅状态，跟住就系嗰刻系俾催眠师去接受催眠啊。其实呢一刻咧，其实喺上集星星。唔簡單嗰集呢，其實我同阿 Clara 個嘉賓呢都講過關於腦電波呢壇嘢。其實腦電波我哋有分好多唔同嘅腦電波啦，beta 啦 ,theta 啦 ,delta 啦咁樣㗎嘛。咁而發現喺 theta 波，其實 theta 波係一個咩嘅腦電波呢，就係、是、我哋臨入睡之前嗰刻嘅腦電波啦，或者啱啱起身未回魂嗰刻嘅腦電波，講緊嚟就好短嘅時間嘅啫。當你喺嗰段時間咧，係植入一啲唔同嘅信息咧，你就可以透過呢個時機啦，因為嗰個腦電波係比較慢咗少少嘅，容許一啲自我療愈或者改變我哋嘅信念系統係喺嗰段時間實行嘅。咁所以你嗰啲正念嘅語句啊，或者目的啊、專注咧，喺嗰段時間植入咗咧，其實係可以慢慢去改變我哋嘅潛意識嘅諗法嘅。咁講緊潛意識嘅諗法咧，其實就其实好多人做过研究啦，改变一个潜意识或者植入啲新嘅信念系统系需要时间嘅，可能系需要21日至到28日嘅时间。咁所以其实咧，讲紧你只要系有一个觉察，系临瞓之前或者起身之后，即刻扯翻自己个灵魂出嚟咧，就去讲咗呢几个嘢之后咧，咁其实慢慢可以植入你个信念系统咧，对你嘅生活作出改变。咁好啦，跟住你就可能会问我，究竟我植入啲咩落我个信念系统度呢？就係、是、植入你最想要嘅情绪啦。喺吸引力法则佢里面讲，其实可能话我要一间大屋，头先啊 Percy 都同我倾过，我要一间大屋。咁我都之前都问过加菲，嗰间大屋或者嗰坛生意带俾你咩呢？带俾你开心，带俾你满足。其实我哋觉得从一样事情里面去带俾我个感受，其实我哋最终想得到嘅系咩呢？未必系嗰间大屋，而系嗰个感受。咁所以我教你哋依家做呢个正念 Easy Go 呢个方法，就系直情讲呢个感受。我想要一个乜嘢嘅感受，请宇宙带俾我。咁譬如你可以讲嘅有三个例子啦，可以咁讲啦。譬如话我今日嘅生活可以有几咁开心，即係你可能临瞓前就会讲我听日嘅生活可以有几咁开心，我今朝早起身就我今日可以有几咁开心。咁其实你就将呢一日嘅情绪专注係寻找开心啦。咁就将开心是你今日的 focus 啦，好似一个寻宝游戏咁。你每日见咗30几个人、40几个人，或者每一段事情里面，可唔可以匿喺呢啲机遇里面去寻找开心嘅元素呢？咁可唔可以我俾个少少嘅 challenge 你哋啊，你哋可唔可以喺每日里面搵到3个元素系开心嘅呢，而记低佢嘅呢，从而你可能实行一个星期咧，3、7、21都21次嘅开心嘢啦。咁你可唔可以写低佢咧？你唔系开心都得嘅，你可以为我可唔可以今日嘅生活，今日嘅生活我可以感受到几咁丰盛？丰盛嘅意思系可能钱啦、机遇啦、朋友啦，请你食饭都得嘅。又或者我今日可以感受几咁轻松自在？又或者我今日可以感受几咁兴奋，即系所有呢啲嘅情绪变咗你个 focus point， 而你嘅能量就 focus 喺呢一样嘢，从而咧你嘅现实生活咧就会从你嘅现实生活里边就带俾呢啲元素去俾你。咁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挑战啦，或者一个测试啦。我都希望各位听众咧可以翻去试下呢一样嘢。咁你又睇下你留言话返俾我听啦，其实可能你经过一个礼拜嘅实验之后，你觉得你嘅生活有冇少少改变，跟住你可能你会话嘩开心好难㗎喎，日日返工好辛苦，唉见到嗰啲工嗰啲嘢已经唔想做啦，我觉得生活好艰苦。咁调返转啦，喺地铁里面可能你留意一下啊，可能隔篱有个小朋友佢对住你笑呢， 咁你呢样嘢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就唔好谂到咁复杂。我要100亿我先至开心。又调翻转，我今日食嗰食饭午饭，阿姐见今日心情好，加咗好啲餸俾我，嗰啲餸仲多过碟饭。哇！我可唔可以觉得开心咧？呢样嘢或者感恩又得咧？即系其实呢一样其实系好简单嘅。Percy， 你有冇少少讲翻？ 我谂其实就系头先讲翻就系、是有间大屋你就会开心。咁但系好多时有啲人终于有间大屋，佢未必开心。咁就系其实当中系有一个对自己嗰个估计嘅一个失误啦，即系你以为有咗某啲嘢你会开心，但其实既然系有一个落差喺度，咁何不喺你去manifest 嘅时候，你就系话我要时时开心， 系啊， 而唔好谂用啲咩方法去达到，因为有好多时，好似我成日个口头禅就系人算不如天算，意思就系嗰个天人嗰啲即系去帮你谂嘅方法个方式去得到开心咧，系你估唔到嘅。反而你自己对嗰、那个要大屋啊，要好多钱先开心一样嘢，可能系你估错嘅。咁我讲少少自己经验啦。咁我其实5年前啦，咁我就收到一个信息，就系、是、话我会有会即将会有一个灵魂伴侣啦。咁以前话即将，哇，即系好似人哋睇戏咁，不日下期即将现影，咁你就觉得即系起码都下个礼拜四就上画啦啩咁。咁等咗好耐都未发生喎。於是我就话留嘅都唔知係咪留嘅。咁 怀疑啦。 係怀疑啦。咁但係我喺度諗唔理啦。总之即係我就做好我自己啦。即係喺我呢个等待嘅过程我都冇理由係快啲订个女人落嚟啦。吓、啊、快啲订个靓女落嚟啦。或者 whatever， 即係我唔可以咁样。即係我觉得其实就係我亦都去继续我嘅生活啦，继续我嘅灵修啦，继续我嘅追求啦。亦都令到自己成为一个好自爱同埋好易被爱同埋好可爱嘅人啦。 你真係好可爱啊。 即係可爱可能讲系你点样去系做好自己嘅工作啦，或者去帮人啊 whatever 咁。咁结果呢终于就出现咗呢个人啦。咁我再屈指一算，咦，原来等咗5年喎。咁即係话原来嗰个即将呢其实同我哋人类諗嗰个即将系唔同嘅。可能我哋都系觉得啲嘢要快啲出现咁样。但其实可能喺嗰个信息可能会觉得即将嘅意思其实唔系我哋嘅意思。因为其实喺宇宙里面嚟讲根本系冇呢个时间嘅。时间系完全系人类嘅发明嚟嘅、 嗯。 人类发明咗时间嚟去计算去量度好多嘢啦。其实同埋我哋系线性思维啦。咁所以好多时啲人尤其新生命嘅人就会讲话时间系根本唔存在嘅，过去、现在同将来根本系可以同时发生嘅。咁我觉得系啦，我哋成日都要谂快，成日都要快。其实可能佢话即将，其实可能上面嘅上司或者任何嘅天使，佢哋可能觉得系佢仲要慢慢再学习一啲嘢，先去到嗰、那个。某一个时间点或者能量点去得到他应该有的东西。 其实我有少少补充的，昨天听了一个先生的一个 YouTube， 其实很有同感，你讲的东西是对的。那人又是问同一样东西，为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已经随手可得，但是又真的未到我手呢？但是我真的 feel 到其实他来紧的，为什么还未到？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即 even 实行吸引力法则的人或者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想。原来只不过答得好好嘅先生就系话，你要嗰样嘢系真系已经存在喺所有嘅能量场里边嘅，但系问题你自身嘅能量水平咧，未衔接到你要嗰样嘢嘅能量场，只系争少少啫。咁回应翻 Percy 嘅就系话，佢5年前已经收到 message， 但系佢要用5年嘅时间之后咧，先至揾到佢嘅灵魂伴侣，系因为佢要透过呢5年嘅时间去慢慢提升佢自己个人能量，佢嘅心态各样嘢咧系作出呢个转化，最后佢嘅能量系真系同佢要嗰个灵魂伴侣嘅能量咧系衔接到啦。咁佢嗰刻就 click， 咁就中咗啦。咁所以好多人就会问啦，我嘅正向或者我嘅吸引力法则究竟几时先实行呢？嗱，好坦白讲，咁视乎你自己嘅能量水平啦，你嘅转化咧，你有几咁觉察咧，快慢 是个个人都不同的。我不可能答你，你听日即刻收到，或者后日即刻收到。但有个好消息就是告诉你们听，因为现在宇宙能量不断就是倒入来地球，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周围的东西是快了，能量是转化得快了，是对的。因为很多新的能量来到，即是说我们要的吸引的东西，要的东西其实是比以前是可以很快地得到。那当然你自己都要做出一个转化，你的能量和你要的东西是衔接得到，你才真的收到这一样的礼物咯。即其实 我觉得这样东西就是正念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所有现在新心灵的学说呢，很多人呢无论外国啊本土啊，其实大家都是 focus 翻个正念的。为什么大家觉得很烦成都讲正念呢，是因为你是自己的主人，你要啲咩嘢喺你身边出现，就係、是、透过你嘅内在思维，你嘅情绪呀，所有嘢去反映返俾你。所以如果你又转化咗你呢个念头呢、這个方向呢，你带俾你嘅嘢係完全都唔同嘅，即係每日就係好似呢个虚拟嘅打机里面咁样。 我有几样嘢我又联想到嘅，即係亦都睇返我自己嘅经验，就係话啊点解有时咁辛苦硬係拉脚都想去唔到嗰个位呢，即係譬如话啊我好想我人生係好开心嘅，我好每日都係好正嘅。咁但係其实可能我背后我又唔觉得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呢件事。 係啦，怀疑 呀。我有怀疑嘅。又或者我觉得我即係我仲有好多隻情绪未处理到，我唔可以去到嗰个频道。咁所以正正係剛才我分享嗰个说话可以帮到我，就即使我而家喺呢一个状态，我有呢个感觉，我依然去全面咁去接受同埋爱护我自己。咁但係因为等你唔好继续跌落去，你有样嘢可以俾你知道，哎而家都 OK 嘅。 係呀。 唔差㗎喎。我 真係唔差。係呀， 咁我可以再喺呢度再 build up 上去。 係呀。 係呀，咁但係你已经当你有留意到你自己喺啲拉锯位，而你愿意去调节緊时呢，其实就会真係会慢慢你其实帮助你自己行得冇咁辛苦。另外就係即係摆低一个即是一个我要几时几时发生的这件事。你越是想知道几时几时发生呢，你越是要快发生，其实是越左右这件事发生。 是啊，因为你有个压力在这里。是啊。同埋你有个我要这样这样这样，你就落了个执着下去。 是啦、啊啊。另外就是好像 Mika 这样讲，就是说将它变成一个寻宝游戏。 是啊，吹吹坑。 是啊，将它变成一个好玩的游戏。你想想小孩几开心，成日都他其实话要快乐几容易。 是啊。 真的好。但是所以将它变成一个游戏，一个寻找，帮你发掘一些内在开心的资源的可能性的话，提升你自己 的力量的一些的方式，将它变得即系唔好咁执着，唔好咁紧张。 系啊，唔好咁认真咯，都系我点解要正念意识高咧？因为就唔想大家咁认真。 系啊， 就系调翻转，我一早起身，今日有咩笋嘢俾我先？我直情系咁样讲啦，直情自己同自己讲，今日咧有咩笋嘢会喺身上边发生？咁你就 focus 喺笋嘢嗰度啦，可能就寻找啲好嘅事情发生咯。即系 even 你个同事喺度呻紧，佢琴晚睇电视嗰集唔好睇啊 ，click click 咁。可能你见到佢样子，哇，其实佢样子都几搞笑啊，好似只马骝咁。你自己心里边，你梗系唔好讲出嚟，一阵俾人系你咁样谂一谂，咁你就会觉得啊，好搞笑，你自己就笑咗啦嘛。即系可能佢呻埋啲嘢好无谓嘅，你又可能嗰刻就觉得佢烦嘅。但系当你出现烦呢个念头之前，你见到佢样子，啊，其实佢个样子都几搞笑啊。即系你咁样 flip 一 flip， 其实系无伤大雅噶嘛。但系你就可以帮到自己。 系啊，同。 我觉得其实令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漫画呢，就是麦兜。很多年前呢，麦兜有一个漫画是这样的，就是叫做怎样去叫做什么呢，十拿九稳人生算命方法。 哦，是啊。 是啦，很得意的。他就说他的预言就是说，今天我起身出去会遇到一个特别的人。 嗯。 跟住呢第二个就是说大概的意思是我今天呢临瞓之前呢我会有安静的一刻。 嗯。 那这些是实中啦。 吓，你出去，就算你系一个自己喺 office 匿埋做嘢嘅人，你搭车都总会遇到人噶。是咪？就算你揸私家车，你都会撞到人噶，系咪先？喺街度唔会冇人噶嘛，咁实准噶呢样嘢。咁觉得佢好得意啦，即系其实麦兜好多时会讲咩卑微的幸福嗰样嘢啦，我都系觉得好得意嘅。即系佢讲呢个嘢系讲系搞笑嘅啫，但我觉得其实如果所有你嗰啲正念啊，或者你嗰啲嘢系想象到成为一个寻宝游戏咧，其实你系可以得啖笑。 系啊，真系得啖笑噶咋。 不过麦兜亦都有个智慧，就佢摆咗呢个特别同埋安稳安静。 這個你自己要自己界定啦， 你自己要界定啊，即系譬如你话我要喜乐咪得咯，我要机遇或者我要丰盛，我要今日我要有几多个人可以帮我咧，咁又得噶喎，咁可能茶水阿姐帮你斟下水，咁你又啊佢帮咗我 ，OK 喎，或者有人帮你推门诶，好简单，简单如你去厕所有人帮你开门，咁其实佢都系帮咗你噶嘛，咁其实可唔可以从呢啲生活上面嘅小事情慢慢去建立我哋嘅能量层，跟住你慢慢就会嚟到啲更加劲抽嘅嘢会帮你噶嘛？你系慢慢都 build up 嚟，你唔好同我讲话，我听日要做李嘉诚，唉，我听见都觉得好沉重啦，系咪先？ 我个心都觉得得唔得噶咁 样？系啦，exactly 就系从呢啲小事啫嘛。 当系做一个练习啦，由小嘅嘢去开始做一个即系正念或者系即系 manifestation 啊，或者系一个吸引力法则，由小嘅嘢开始去做，小到好似话有个的士即刻嚟啦咁。然后到大嘅嘢，咁我觉得可以当系一个练习都得啦。 其实 hold 住自己个能量啊，简单咁讲，自己做自己嘅疗愈师，丰盛，我又觉得几咁自己咁丰盛。喂，大佬，大家呼吸紧咩啊？空气啊嘛，空气咪唔俾你吸噶，唔会噶嘛。咁呢啲空气其实我哋已经被呢个丰盛嘅气味去包围住啦，你点样去话自己系缺乏或者贫乏咧？其实你睇你点睇嘅啫。啱唔啱啊？ 系啊，绝对系噶，即系一个即系等，又可以等你自己去选，知道你有个选择改变一个观念嘅睇法。 系啊，咁样其实嗱，好啦，咁我 recap 多一次先。咁因为我哋要带俾嘅 message 其实好简单，你去决定你嘅能量。咁而你点样决定你嘅能量咧？就是、透过你自己嘅正念嘅语句啦，或者思维嘅。咁最好办，最好时候去实行呢样嘢就系啱啱起床啦，或者临瞓之前啦。咁讲嘅嘢其实只系好简单啫。究竟我可以我今日可以有几咁丰盛，我几咁舒服，几咁开心，几咁扩展，或者有几咁轻松自在，所有嘅嘢咧。正面嘢你挤落去就得噶啦 ，feel in the blends， 你哋想要啲咩嘢，就从里面生活嘅里面嘅小智慧去觉察翻你嗰日有几多三件事系有关呢样嘢嘅，写低佢。七日之后你再回顾下你嘅生命有冇改变， 小确幸。 小确幸系， 有你讲呢句嘢， 系啊，小确幸。咁阿 Percy， 你仲冇嘢想讲翻？ 冇啦 ，OK， 冇啦。 我就觉得其实大自然系周围都俾紧好多嘅 丰盛 我哋嘅，好似整个空气啦。我哋甚至可以即系得闲攞个相机影下啊，啲花几靓啊，天几蓝啊，饮杯茶，好即系冲得好好嗰时候，你都会感受下感。 大家好似相机食饭啊嘛，而家 系咪啊？ 系啊， 系咯， 相机先食啊。 但系唔系净系表面嗰一个 value 咯，真系有个心去感谢去欣赏佢种靓法。 系啊，咁你慢慢你嘅能量层咧，一定会作出呢个转化嘅。咁希望大家对呢集实行咗之后，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又或者你有咩意见问题咧，都可以继续去问翻我哋嘅。咁呢集嘅时间咧，其实就应该系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倾讲。多谢 Percy， 多谢 Ashana， 多谢大家， 多谢，拜拜。